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二，农历11月初二，北京多云，4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单行本出版。 张德江会见欧洲议会副议长帕帕迪莫里斯。 19大代表国防大学政委吴杰明解读如何理解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 首次飞越对马海峡，中国空军编队赴日本海远洋训练。 系列报道《中国经济新时代》第五篇《民生清单幸福账单》。 前11月经济运行态势向好，用电量同比增长，单位 GDP 能耗下降。 国家发改委回应煤改气，民生采暖用气要无条件保障。 11月份热点城市楼市继续降温。 美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决议草案。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单行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央广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冈比亚共和国总统阿达马巴罗将于12月20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欧洲议会副议长帕帕迪莫里斯。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愿加强同欧洲议会的交往，用好中欧议会定期交流机制，增进政治互信，优化经贸合作的法律环境，巩固友好的民意基础，为中欧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 如何理解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央广记者周雨婷、罗金木采访了19大代表国防大学政委吴杰明，请听报道。 吴杰明认为，19大作出新时代的科学判断，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界定了新的历史方位、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 新时代，它意味着我们国防和军队建设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担负着新的历史使命，踏上了新的征程，实际也就指明了我们下一步往哪去，往什么方向去努力，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 党的18大以后，习主席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19大又明确了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吴杰明表示，这两句话虽然只有2字之差，但体现了历史条件和内涵上的很大区别。 新形势主要是指的是我们在一个阶段它所处的时代条件、客观环境。新时代指的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具有时代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它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所以新形势和新时代标示的是我们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处的不同的历史条件。更重要的就是新时代党的强军目标是2句话，就是说在我们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基础上，还要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还要有世界视野一流标准，还要拿到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真正做到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指原来的强军目标内涵更加丰富，包容量更大。 央广消息，中国空军昨天出动轰炸机、歼击机、侦察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域训练。这次远洋训练是中国空军首次飞越对马海峡。对马海峡属于非领海海峡，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有国家都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中国空军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域远洋训练，合法、合理、合情。空军轰 6K、苏-30等多型多架战机从部署机场完成出动准备，编队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域训练，应对了外国军机的干扰，达成了既定训练目的，提升了远洋机动能力。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说， 日本海不是日本的海，中国空军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域远洋训练是空军年度训练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地区和目标。 申请科表示，空军最近开展的一系列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响应了练兵备战的号令，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空军坚决听从号令，推进强军事业，在实战化军事训练中抓紧抓实备战，提高打赢本领，以大国空军的使命责任扛起备战打仗的担子，让党和人民放心。 中国经济新时代。 2017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一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这一年，一系列与百姓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和工作任务被提上日程，扶贫、就业、住房、消费，民生清单更是责任清单。中国经济新时代今天播出第五篇《民生清单幸福账单》，采制央广记者丁飞。 2017年11月，全国九个省区市的26个贫困县顺利通过国家专项评估检查，由省级政府正式批准推出。加上此前宣布脱贫的江西井冈山、河南兰考，今年我国历史上首次实现贫困县数量的净减少。国务院扶贫办考核评估司副司长杨炼的民生清单上写着“摘帽不摘政策”。 扶贫领域的考核评估，这些退出的县，都在我们的考核之列，它是一视同仁的。这里面我们可能会重点就要考脱贫的稳定的情况，还有就是说这种边缘人群的扶持情况，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摘帽。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加快解决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问题，是今年住房政策的主要定位。2017年前十个月，全国棚户区改造已开工600万套，完成投资1.68万亿元。住建部副部长陆克华的民生清单已经写到了2018年。 2018到2020年再改造各类棚户区1500万套，兑现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的承诺，早安排，早开工，早见效。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1到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1万人，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目标。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5%，为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但从人社部部长尹卫民的民生清单上，还是看得出焦虑二字。 高校毕业生从明年开始就要突破800万。主要是高校毕业生、青年学生就业比较难，因为他要找一个比较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招工难，就是一线的普工还是招工难，因为这个岗位呢是苦累彰显的岗位。这个结构性的矛盾，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岗位匹配的能力。 今年前11个月，全国消费品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1528亿元，同比增长10.3%。食物网上商品零售增速一直保持在27%左右，非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超过50%，消费呈现加快升级的势头。民生清单也是每个人的幸福账单。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陇城镇位于甘肃东南端，是天水市齐安县最偏远的一个乡镇。过去这里教育发展不均衡，教师进不来，留不住，生源流失。这几年当地便学生走读为教师走教，补齐农村教育短板，农村学生逐年回流，升学率稳步提高。如今陇城镇一师多校的走教模式正在甘肃全省推广，请听央广记者孟永辉、王岩从陇城镇发回的报道。 这个山堵住，能见到太阳估计10点过了已经。 早晨7点，太阳还没爬上山头。34岁的走教教师王峰峰乘坐校车来到上元村小学。一周5天，王峰峰前2天在上元村小学，后3天在南溪小学，上的都是音乐课。 20平米的教室中央，煤炉的炉火正旺，8个孩子，4张课桌紧凑地靠着讲台，稚嫩的童声伴随着悠扬的琴声传出教室，让冬天的校园不再冷清。上元村小学距离县城50公里，只有8名学生，是个名副其实的麻雀学校。前半节课做音乐鉴赏，后半节课王峰峰开始给孩子们排练歌舞， 就是让你们加上一个动作来表演一下，记住了没？好，站好。 6.10，上元村小学举办了建校以来的第一次庆祝演出，村里的乡亲们几乎都来捧场。王峰峰计划在元旦能再举办一个迎新演出，让乡亲们看看孩子们的进步。 学生这个点滴的变化就能够感受到，以前哪一句话都不敢说，现在能够大胆的、很自信的站到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 坚守在这儿近20年的杨校长很喜欢站在教室外听孩子们唱歌，他觉得热闹有生机。 原来就我一个嘛，课程对不过了嘛，学生就转下去了，现在就叫老师来了，课程可以齐了，可以全了。 每天陇城镇的清晨，4辆校车开往4个方向，将走校老师们送往山区的17所学校。2年来，近2000名孩子得以在家门口获得优质丰富的教育资源，家长不再带着孩子四处追着学校走，每个家庭至少能省下陪读支出20000多元。 由当初的我一个人，现在到整个我们的一个团队，我觉得特别好。 作为走校第一人，王峰峰经历过一天跑2个学校的摩托车时代，当年被山风吹红的脸似乎成了不会消退的走校勋章。如今园区为老师们免费提供宿舍，2年时间，走校老师的团队从3人扩至24人。 我们这个教育都是同样的，都是平等的，牺牲我的一天2-3个小时来换来的是那些家长和学生的200-300个小时，非常值。 再见， 蓝蓝天空肥仔香， 那叫草原就是我的家。 黄昏时分，王峰峰在孩子们的歌声中熟练地把自己的手风琴包好背在背上，明天他还要去南七小学和那里的孩子们一起唱歌。 草原就是我的家。 央广消息，中共19大报告提出要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继今年8月集中公布了一批中央各部门出台的便利港澳同胞在内地学习就业生活的政策措施后，国务院港澳办昨天又公布了新一批便利措施，包括关于在内地大陆就业的港澳台同胞享有住房公积金待遇有关问题的意见，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以及向在内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港澳研究人员开放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申报。 国家发改委昨天回应煤改气，民生采暖用气要无条件保障。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入冬以来，部分地区天然气供应紧张的情况引发社会关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介绍，北方地区冬季采暖带动消费激增，用气量是夏季的3.5倍，部分省市甚至更高，季节风谷差很大，加上部分气源不稳定，资源保障压力持续加大。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会同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主要供气企业采取了多种措施增加天然气供给。孟伟， 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组织上游气田满负荷生产，12月份已实现增产每日370万立方米，在此基础上，明年1月份全国再增产每日约330万立方米。 除了总量上增加供给，相关部门还通过启动华能北京热电厂燃煤备用机组，压减直供非居民用气，释放调峰能力，组织地方和电力企业适当压减燃气发电机组用气等方式，优先保障民生用气不受影响。同时，主要供气企业间还实现了资源互济。孟伟强调，居民供暖，一电则电，一煤则煤，一气则气，一油则油，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煤改电、煤改气没到位的地区，允许使用煤炭取暖，全力保障煤炭资源供应，保证燃煤供热机组正常运行。 煤改气到位的要确保供气，包括提前和超出原有改造计划已实施改造的新增用户，也包括之前因种种原因尚未落实供气合同的用户，只要是民生采暖用气，都将确保供应。供气有缺口的地方，要认真落实压非保民方案。也就是说，只要是民生用气，无论是合同内还是合同外，都要无条件予以保障。 为缓解北方天然气供应紧张，广东省天然气管网在鳌头首站开启天然气反输通道，这是国内首次由省级管网向国家主干管网反输天然气，也是首次南气北输。央广记者周宇报道。 近日，广东省天然气管网在广东从化鳌头首站开启天然气反输通道，将来自中海油南海海气和珠海液化天然气资源反输到中石油西气东输二线，首日输送300万立方米，反输气将供给深圳、香港地区，为中石油更多的天然气资源调往北方地区创造条件。据了解，这次的西气北输是国家发改委统一指挥和广东省发改委的协调下，中石油和中海油的一次通力合作，采用的是气量置换调配的方式。一方面，中石油将其供应广东地区的天然气资源调往北方，另一方面，中海油用南海海气和珠海液化天然气资源为中石油广东地区用户保供。广东天然气管网公司总经理王格 做了一些改造、检测、调试这些工作。作为中海油来说呢，提前把南海的资源和 RNG 的资源也都做了很多充分的准备。 王格介绍，首次南气北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2月5号起，中海油已经成功置换中石油西二线天然气每天425万方；第二阶段自12月16号起，中石油每天可输送725万方天然气至北方地区，满足150多万户家庭日常用气及采暖需求。 第一个阶段就是中石油原来在广东有些用户就在省内就把它置换掉了，置换的这部分气呢，它也是去的北方。第二阶段是不仅置换以后，16号我们开始送到它主干管线里边，可以通过它的主干管线向香港、深圳地区去，也可以向北方地区去。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到11月，全社会用电同比增长6.5%，比去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用电实现2位数较快增长。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作为重要的先行指标，全社会用电量是衡量经济活动活力的一个参照系。在国家发改委召开的宏观经济例行发布会上，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介绍，1至11月全社会用电量约5.7万千瓦时， 其中一产、二产的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7.1%和5.5%，增速分别提高了1.9和2.9个百分点。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10.5%和7.7%，增速分别回落了1.1和3.8个百分点。 虽然用电量增幅高于去年同期，但今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全国单位 GDP 能耗在持续下降，同比降幅达到3.8%。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到2020年，单位 GDP 能耗比2015年降低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考核显示，去年以5%的降幅超额完成了年度任务，不过2017年部分地区完成难度比较大。孟伟 预计能完成能耗强度降低3.4%以上，能耗总量控制在45亿吨标准煤以内的年度目标，但相比2016年，今年单位 GDP 能耗降幅有所收窄。 央广记者刘飞报道。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统计显示，11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比上个月分别下降0.1%和0.2%，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比上个月分别上涨0.5%和0.3%。从同比看，热点城市方面，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无锡、杭州、合肥、福州、郑州、深圳、成都11个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下降，降幅在0.2至3.2个百分点之间，说明这些城市新房价格已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厦门、济南、武汉、广州四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从环比看，上述15个热点城市中，7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降幅在0.1至0.3个百分点之间。北京、上海、郑州和武汉四个城市环比持平。另外，数据显示，1到11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了7.5%，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了7.9%。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 房地产一方面，热点城市或者主要城市他们的这个房价上涨的这种局面得到了控制，另外一个方面呢，成交啊、投资啊总体还比较平稳，这说明调控取得了成效。 约3万吨垃圾抛入长江，有害物超标3万多倍。近日，江苏、浙江两地检察机关对一起生活垃圾非法跨省倾倒案提起公诉。一条以生活垃圾为资源，套取垃圾处置费谋取暴利的犯罪链也由此被揭开。央广记者管欣报道。 去年12月18号早上，太仓海事局第2海巡执法大队监督员秦立勇和同事巡航时，在杨林河口发现两艘正在冲洗的船只。 离几十米的时候，就是比较垃圾的那种臭味嘛，然后我就想会不会是跟这个非法倾倒垃圾有关的，然后就上船去检查，因为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锚地。 秦立勇和同事很快就发现了这两只船的可疑之处，迅速联系后方的指挥中心，并报告公安机关，一同展开调查。经过审讯，两艘船的船主交代，头天晚上他们将船驶到江心，关闭船上的所有电子设备和灯光，乘着黑夜将两艘约2000吨的垃圾抛进了长江。这两只船的落网撕开了垃圾非法倾倒犯罪链的一角。其后，江苏、浙江、上海三地警方协同配合，涉案人员逐一落网，垃圾来源也得以探明，主要来自浙江嘉兴的海盐和海宁。韩立佳是这一案件的主办检察官，常熟市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韩立佳说，起诉书中的相关数字只是有据可查的量，实际抛洒入江的垃圾可能远多于此。此案暴露出生活垃圾的处置存在着严重的监管漏洞。 从这个源头上来讲呢，就是说它这个垃圾是来源于这个海盐的这个环卫中心啊，他们所收集的海盐县的生活垃圾。那么这个生活垃圾他们交出去之后呢，就是没有一个监管。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民航局表示，京津冀将实行144个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北京市出台文件规范推动自动驾驶实际道路测试。广东省消委会打响共享单车公益诉讼全国第一案，请听报道。 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司长王长义介绍说，此前上海、杭州、南京等机场已经实行了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从效果来看，政策的实施为国外商务和旅游入境者提供了便利，提高了免签地的吸引力。目前，北京、天津、河北为了配合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航空公司已经开始同机场等有关单位联动合作，构建互联互通、方便旅客出行的航线网络了。 例如国国航将完善144小时过境免签联乘产品，利用该公司欧美、日韩以及亚太的航线网络，丰富北京、天津产品航路的组合，为144小时过境免签旅客呢提供更多灵活的出行选择。 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昨天，北京市交通委发布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指导性文件。北京市交通委科技处处长葛玉介绍， 在上路测试期间，车辆也属于有人驾驶的状态，每一辆车都要配备一名有一定驾龄经验、熟悉自动驾驶系统的测试驾驶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时人工接管测试车辆。如果测试车辆在测试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将按照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汽车行业评论员李阳看来， 这是国内首次为自动驾驶测试做出相关规定，但由于文件并非正式法条，并不意味着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合法上路。央广记者冯硕北京报道。 12月18号，广东省消委会就小明单车拖欠消费者押金、资金账户管理不规范等系列问题，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正式打响共享单车公益诉讼全国第一案。广东省消委会新闻与公共事务部副主任林远昌表示，截止至2017年12月8号，全省消委会受理小明单车投诉超过30000件，小明单车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财产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发起这个诉讼解决的是个体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的难点问题，以司法判决推动共享单车营销模式科学化、合理化，实行行业规范有序、健康长远发展。 央广记者何伟奇广州报道。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昨天在沈阳召开农家书屋全面建设10周年经验交流会，截至今年10月末，全国有农家书屋58.7万家，十年来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突破11亿册。 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即将于12月23号到25号举行。教育部昨天公布了考试期间违规违法行为举报电话。教育部考试中心举报电话是010-8252-0029，各地举报电话可在教育部网站查询。 截至昨天，我国西电东送主通道宁夏到山东超高压输电线路送电超过2000亿度，相当于1.2亿吨煤炭就地转化升值，为山东减排二氧化碳1.9亿吨。 自2017年12月20号起，铁路部门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乘客可凭乘车积分兑换列车车票。 江西省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赣州港至阿富汗中亚班列首列发车仪式昨天在赣州港举行。 央广记者韩萌报道。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一份认定耶路撒冷地位变化无效的草案进行表决，美国否决了该草案。中东问题专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表示，尽管此项议案此前就有预判不可能被采纳，但此次投票仍会进一步在该问题上孤立特朗普。 安理会本身讨论这个决议草案，它的象征意义就非常清楚，说明国际社会是一致的反对美国单方面的承认以色列的首都在耶路撒冷，也表明国际社会一致认为耶路撒冷问题非常敏感，耶路撒冷最终的归属要等巴以和平谈判的结果而定。 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一列客车昨天在华盛顿州塔科马以南脱轨，报道说已有6人在这一事故中死亡，列车脱轨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俄罗斯总统选举将于明年3月18号举行，选举活动从昨天起正式开始。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将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案今天开庭，哪些问题将成庭审焦点？ 韩国严打冬奥会酒店宰客，周边酒店预订率仍不足。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李行健，主播文气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 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